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相信大家都喜欢美的东西，月饼界呢也有很多高颜值的月饼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，吃过没有？比如说哈根达斯冰淇淋月饼就非常的漂亮，口感呢是属于那种比较软糯的。喜欢吃榴莲的人呢，肯定喜欢猫山榴莲王冰皮月饼，冰冰凉凉的在嘴巴里面融化，热量也不高，这一点是最关键的。还有王宝和十三香小龙虾月饼，一个月饼里面有四五只虾，很适合不喜欢包龙虾的这一些亲们。我自己最爱是美心流星奶黄月饼，这个算是月饼界的大佬了吧，是流星奶黄月饼的开山鼻祖。还有云南的云腿月饼也不错，香港的半岛奶黄月饼也不错，当然人各有所好，不知道哪一款最适合你呢？ 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？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不会。 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我香港买的书，一本名叫半岛铁盒，放在床边堆好多，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，我要走，不再是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透露过感情但收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。

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 深 此心此生如寒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 手机依赖度调查显示说，69%的人出门的时候呢一定会带手机，20%的人呢经常在吃饭睡觉上卫生间的时候都会使用手机，43%的人呢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，75%的人不想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假装忙，然后呢就开始各种用手机掩盖一下。你有手机依赖症吗？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来翻译，我来翻译，谢谢你，是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。 Excuse me， 领导英文怎么说？ 也许你眼睛再大一点点会更加漂亮，也许你身材再妖娆一些回头率会更高，也许你再温柔一点点会更让人味道，但是我就是喜欢你这样，你是你就好， 美丽到你了， 谢谢， 说了抢抢 是不是啊，该我了。 也许你牙齿再整齐一些会更加的 handsome， 也许你长得再高大一点会更加的威猛，也许你再有钱一点点女孩子会往你靠，但我就是喜欢你这样， 现在这个样，是我的宝，你要背上我给你抱抱抱抱抱抱抱，你是我的宝，你要快乐我给你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，一起嘻嘻哈哈吵吵闹闹闹闹闹闹闹闹，你好我就好。紧紧环绕， 哎，你是我的宝贝， 你是我的心肝， 我是心肝的宝贝， 我是宝贝的心肝， 心肝啊， 随便。 也许我胳膊再粗一点点， 我肚子上带扎鞋，也许我小腿再细一点点。 就变成钉钉跟骨，也许我们再温柔一点点， 能不能安静点啊？ 谁呀？ 何必呢？ 但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，身上的每一点，每一点都好。你是我的宝。紧紧环绕， 你最好，你是我的宝。 You are my baby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。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969，1381001969。